着别你的声音高声线温热蔓延，爱多少个午夜肆无忌惮对梦狂欢，无意追逐无法止步，热度包围了我。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， 我的心在小鹿乱撞，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地回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，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， 稍微些安全感是我的心愿。 I know you want it， 掉落人间，你像丘比特恣意我的首选，靠在枕边环绕过你天使般的脸，这感觉实在太危险，能否再对我温柔一点点，不忍心再带你去冒险。 All I wanna do is float around， 我的心在小鹿乱撞，从日落到清晨的月光抱你到天亮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地回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 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， feel a little bit dangerous， 稍微些安全感是我的心愿。 I know you want it，怪这感觉狂热，灯光黄了，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，妆花了，你慌着。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， You know you really want it。 你轻轻一个